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楚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 Cathy。 啊，在上周这个科技界的一桩大事啊，这个不是腾讯的这个股价，也不是京东的上市啊，是老罗的这个手机，罗永浩啊，这一位朝鲜族的青年， 青年吗？ 我相信他应该认为自己是永远的青年。从一个英语老师，自学成才的英语老师，到一个网站的创办人，又到现在一个未来的他可能想朝未来的乔布斯这个方向去走，这么样一个中国的很传奇的一个人物啊，最近推出了他的这个手机，这个手机的名字也非常的别致，叫做锤子手机哈。我知道这个很多我们的这个朋友啊，如果你是四川啊什么西南西北的话，你听到这个名字，哎，你说会心的一笑啊，这个谁那么胆子大取这种名字，这是公然挑衅我们的公序良俗啊，真是叫锤子手机。好，罗永浩自己其实也其实提到了这个关于取名字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罗永浩他当时在这个发布会上，这个万众期待的这个锤子手机的发布会上到底是怎么说的，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哈。我先声明，我一点都不认识罗永浩，所以咱们今天这个节目虽然讲他的手机，没有任何给他做宣传的意味啊，这个品质的优劣大家自行判断，咱们不是做广告哈。 怎样令人信服的打造一部4000元的精品手机，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第一个课题。你们听到也有人在起哄对吧？没关系，我们有一晚上的时间是吧，我们好好的讨论一下怎样令人信服的打造一部4000元的精品手机是吧。我不觉得我们中国人做的手机一定要是走打价格战，什么超高性能超高性价比屌爆了什么这些东西是吧。所以呢，我们一起探讨一下怎么样令人信服的打造一部4000元的精品国产手机。那么在正式进入这个大的话题的讨论之前，先跟大家探讨几个非常小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消费类电子产品公司不会做用户体验时，他们会做些什么？大家看一下，这是他们经常做的事情是吧，四核、八核、真八核、智能八核、16核，这是说 CPU 对吧。然后接下来呢，防尘、防污、防水、防摔、防雷劈。我不知道什么人有这个需求，当然肯定一部分人是有的，经常野外生存的人是吧。然后是跑分高手、跑分大师、跑分达人、跑分小王子，还有跑分天王。我一直为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困惑，800万像素、1300万像素、1600万像素、2110万像素和4100万像素摄像头。实际上我们绝大多数人用的单反相机都到不了4100万像素，那么厂商为什么要在手机里捆绑一个4100万像素的摄像头？这是我无论是之前作为一个消费者，还是之后作为一个厂商，都在苦苦思索的一个哲学问题是吧。另外呢，屏幕也很奇怪，明明就是那么几家出的，但是名字到了他们手里变得很奇怪，黑钻级屏幕、黑瀑布屏、无边界悬浮屏、高清魔幻屏和特立魅彩移动显示屏，好像所有的公司里边都养着一群文盲是吧。然后唯恐不知道他们读过，我这样不对，我上台之前同事提醒我说不要太刻薄，因为你是在做一个企业，并不是一个评论家是吧。好，我克制一下。超大屏占比、超窄边、超高 PPI、 超级性价比、超屌，屌爆了。所以呢，我一直在想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多年以来消费者是如何被厂商和数字媒体引导的。 好，罗永浩到底是什么人？听了刚才这一段呢，大家有人觉得他就是一个 段郭德纲的兄弟， 郭德纲的兄弟段子手吗？他这个段子手出来卖手机，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效果呢？其实我很早之前我就知道这个老罗，那当时知道老罗是因为他在教英语的这个英语老师的这么一个身份哈，但是跟传统的我们说，哎呀，这个什么美国留学归来啊，什么 ABC 啊，英语老师啊，这个主打这个身份牌的这种英语老师不同，罗永浩打的呢是励志牌，一个这个你这个话我现在也不能够这么说，吉林省和龙县出生的朝鲜族的小伙子，后来呢是在延吉长大，所以说呢，这个罗永浩，我估计看韩剧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 应该说他看了六百部 韩国打过工 啊，对，还去韩国打过工，但是怎么样就当成英语老师了呢？据说他之前这个英语是从零基础开始的，但是呢，就因为哈立志要学好英语，他自己就说啊，这个到了北京，这个是苦练，这个也是新东方的草创的年代，那个时候都是到这种郊区的这个就是小。 合伙人里面 的，对对对，就中国合伙人里面的这样的情节，条件特别艰苦，但是毅力都特别顽强，都是意志品质特别好的人。老罗就是其中一位。那么他最早出名呢，主要是因为他在新东方，这个新东方跟我们今天的这个新东方感觉还不大一样，就是现在的新东方已经是一个上市企业了，对不对？一个集团了，什么都做。那个时候的新东方还是带有一种这个好像像是红军长征时期的这种味道，充满了各种神奇的故事， 还教授成功学。 哎，对，罗永浩呢绝对不是新东方老师里边英语水平最好的，这肯定不是，但是一定是新东方里边至少当时来说最能说的之一。我当时有认识一个朋友在新东方教书，他就跟我说，你要去新东方当老师可以啊，你要有几个条件，你要不就英语水平特别好，要不长得特别帅或者特别好看，要不呢就特别能侃。罗永浩就符合最后这一点， 你知道吗？我因为以前在新东方打过工，就是短期的那种暑期工，然后教小朋友，我就发现他们新东方不是一个英语的培训机构嘛，我们大家都怀揣着你的英语得有多好啊，才能去教小朋友。但其实 后来发现 不是的，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的。他进去的时候虽然会给你有一个英语的测试，然后我发现我有很多我也不知道，就随便乱蒙了一下。但是他主要看你的就是一个演讲的才能和你知道，你比如说你知道一个单词，这个比如说 cell phone， 你怎么样把它告诉 你就叫 cell phone， 对，你怎么样把它很好的骄傲告诉给你的同学，告诉你的学生，他知道了就可以了，跟你的英语水平没关系， 所以这个跟你的这个包装啊，这个 marketing 很有关系。好，我就比如说我只有这个半杯水，我得这个也不能说使劲的晃荡，但你就说得把它， 得让大家都知道你有半杯水。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其实，在我们今天这个年代，人人都要出名嘛。那怎么？所以罗永浩呢，有意无意的就因为他在英语课上的这个段子，据说他当时教的是 GRE 的这个句子填空。 对， 那么 因为他说 GRE 非常有成就感，因为托福是那些给外国就是非英语国家的人去考的。他说 GRE 我要去， 美国人也要考。 对，他觉得很有成就感，而且他当时也没你说的这么的伟大了，他就是因为听到了有一个朋友跟他说，他说在新东方教书可以上百万的年薪， 还是被钱 吸引去，非常的心动，因为他当时之前做很多的生意全部不成功。 有人还说他做过传销，不过他自己是否认， 他说他做过什么，扇过沙子，摆过旧书摊，代理过批发市场的招商，走私过汽车，做过期货，还以短期旅游身份去韩国销售过中国壮阳药和其他的补品。但是令人难堪的是，做过的所有这些都没有让我有点钱，这是他自己说的。 但是我看他在新东方演讲的，包括他后来在什么海淀的各种演讲里面，你看他那个气势，其实我相信应该是有过传销经验。因为真的感觉非常像，那个气氛也非常像，包括这 下面五百人的大教室是吧， 对，包括这次的锤子手机发布会，你看到 你感觉是一个传销大会， 对，你看到哪一个厂商的发布会下面会有欢呼声。这个真的是 教主出来了。是啊，这个罗永浩的这个锤子手机的发布会可以说是预告了很久，他从2012年开始正式宣布进军手机行业，之前恐怕 他很少有人能够把他跟手机这个东西联系到一块儿。那么宣布进军手机行业了，你看到2014年的年中，这个东西从无到有，他就做出了一部手机，而且这部手机卖的不便宜，好，现在有两个型号，就是16G 跟32G 的，分别卖3000块钱，还有一个是3100多啊。这两部手机你要以国内现在这个手机市场来说，绝对算是 中高端。 当然罗永浩自己的这个说法叫做精品手机。那这个很多人就说，你这个手机你卖这么贵，你有这个信心吗？你看苹果现在也开出什么 5C 啊，这样的 3000多吗？ 对，开始往中端甚至就开始降价靠拢了。你看你现在卖的跟苹果差不多价钱，你凭什么觉得你有这样的信心啊，就可以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并且能够成功啊？这个就是罗永浩在这个上周，这个像世界杯一样预告的发布大会上，历时2.5个钟头，在北京的国家会议中心花了2.5个钟头给大家掺杂着段子，就给大家讲啊，为什么我这个手机那么的牛逼。 据说从等待到后续的一些好像差不多整整4个小时，然后大家看到后面，就是即使他的一些粉丝到后面都有点觉得冷场， 连手机连粉丝都有点累 了。而且我看了去年的他那个就是 OS Operation System 的那个发布会，也是花了2.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而且这个风格非常的像，很大，穿着黑色的衣服，很大的屏幕，就像乔布斯在线，只是有点郭德纲口味的乔布斯， 东北口音的乔布斯， 对， 罗布斯， 罗布斯这样的一种发布会。所以大家真的是在等待他的手机呢，还是在等待他这一个现场会的发布会的一场秀呢？我觉得也有一点 是这个罗永浩出来卖手机，我觉得这是一个现象哈。你看，现在的网络名人都或多或少兼点副业，这个什么的。公知大 V 啊，不是卖个书啊，卖个书是最常见的，卖个枣啊，什么卖自己家做的什么食品啊，好像有一些美食家卖一下家里的火腿啊，这样的这个事情还挺多的。所以你会觉得，哎，这样的名人营销啊，在今年的中国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咱们节目呢，这个我对手机说实话不是特别，对技术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们就从我比较关心 用户体验吧， 他这个对老罗很强调用户体验， 人文关怀。 咱们作为锤子手机的潜在用户，作为锤子手机还没有买的潜在用户，我们现在抱着一种观望的心态来观察，这个锤子手机和他的这个创始人。好，这个罗永浩说了，他这个开始啊，想跟左小诅咒合作，做这个就是这个手机的这个音频的测评啊。但是呢，他底下的这个团队就反对，说这个左小诅咒啊，当然他给他包装的很好，说中国地下摇滚什么金牌音乐制作人啊，但是人家是玩噪音摇滚，噪音出身的。你要让他来测试我们的手机的话，他要听得好的话，那咱们这个手机估计就坏了。所以最后好像做了一个折中的选择，他音频的部分是请了流行音乐教父啊张亚东来做这个测评啊，但是这个手机呢也是得到了包括左小诅咒在内的很多人的这个支持。好，我们先来听一首左小诅咒的歌，待会儿回来。 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Smartisan TY 手机用的是什么呢？高通骁龙801适合处理器。下边写了几行字，坦率的讲，虽然我是手机公司的老板，我看不懂。适合什么什么400架构，单核速度可达2.5G， 我不知道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是吧？所以呢，如果我们定位自己是一个大众消费品的公司，虽然你的团队技术上要非常专业，把这些东西理解并且用到，但是无论是我还是你们，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些，我们需要的只是这一句就行了。这是目前量产的全球最快的移动 CPU， 你 可以 看看业界大佬们的做法，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是怎么粗糙的处理光线传感器的，是吧？都是把光线传感器在上边想起来随便就打一个洞，有时候说需要两个呢就打两个洞，需要三个就打了三个洞。有一个著名的手机厂商被网友批成了一个上边全是麻子的那个，你们看过吗？网上，其实我做 PPT 的时候把它做进去了，后来同事们又劝我说，你能不能，你现在是企业家了，能不能不这样？ 我说好，那我就把它拿掉了，是吧？其实你懂的是吧？其实我在第三个机器上让我们的 Photoshop 的那个设计师在上面本来打了50个麻子，想讽刺一下，后来被劝阻了，是吧？劝阻了。 好，欢迎回来，凤凰优瑞的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Cathy。 看，我们刚才听到这一小段哈，这个是罗永浩，在上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的这个锤子手机啊，其实严格来说哈，罗永浩自己也是强调说，这个我的这个手机的名字真的不叫锤子手机，我们公司叫做锤子科技，但是呢，这个手机它的正式的名称叫做 Smartisan 啊 One， 是不是 Smartisan？ 好难记 啊，这个挺。难记的，所以说大部分人呢还是亲切的称它为锤子手机。但是罗永浩自己有这么一个比喻啊，他说这个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手机，台湾的 HTC 呢，在中国的消费者当中呢被亲切的称为火腿肠手机。但是呢 ，HTC 的老板自己要是出来说的话，不会说我是火腿肠公司的老板啊。所以这个他大部分时间还是说他的这个手机叫做 Smartisan 哈，这么一个手机。这个手机呢，他就是说了哈，花了很多的功夫，不是自己去研发，主要呢是去在日本哈找到这个好的供应商，然后按他自己就是付出诚意了之后呢，投入了很多心血，把所有的用户体验哈，这个是他在这一场发布会当中反复强调的，就是说我这个东西吧，也许不一定是最贵的，但是呢，它一定是最有诚意的啊，是投入了最多心血的，所以呢，理论上应该是要让消费者用了以后。感觉很舒服的，很好用的。 哎，这个东西写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会非常感动，就人文情怀，大家就觉得哇，你好关心我。但是到实际的用处的时候，我就看它中间的一个演示啊，在那个系统演示的里面，他就说这个摄像头啊，我们平时的摄像头都是看到了镜子中的自己啊，大家都喜欢镜子中的自己，觉得那个非常的完美。但是别人看到的你其实是不一样的。然后它那个摄像机的功能呢，就有一个反转的功能，就是别人看到你 自己眼中的自己和别人眼中的自己。 然后我当时就 这是一个滤镜的功能。 对，我当时就。有一条黑线自动掉下，我说这有什么用呢？这个用处在哪儿？对，的确他非常有人文关怀，他看到了别人眼中的我，可是我不想看到他，我要这个干嘛？ 我不想看到别人眼中的我，我只想看到自己眼中的我。 大多数女生也不想看到就是不好看的这个，所以这个干嘛？有什么用？对，非常的关心我，考虑到我的感受了，但是这有什么用？ 好，看来你不是老罗的目标的群体。 对，刚才在第一段的最后，这个朱明奇还说我们是这个锤子手机的潜在用户。首先你要自己拎清楚，老罗可不一定把你当、 哎、他的潜在用户，他的潜在 我把我当他的用户，他不一定把我当 他说的潜在消费群体是这样，具有敏感内心的文艺青年，比如媒体人、设计师、作家、出版人。 哎，咱们符合这个吗？ 那我可能不是有敏感最有问题。 老罗自己说各种粉要走开，他要的是精英。但是我觉得他这里面一直有一个、有一个很大的两相矛盾的地方、 啊、 就是他做的这个手机实际上他一直在强调这个用户体验。 对对对， 所谓的用户体验我个人理解就是他想要学苹果的那些比较人性化的设计。 是 像苹果手机，很多人就是比较用惯了苹果的人用不了安卓，是因为苹果的很多设计它是非常的傻瓜的。 对对对， 然后老罗其实也想把他的这个锤子手机做到比较傻瓜，比方说他两侧都有这个什么音量键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 他就是觉得一些，比方说他里面还举到一个他姐姐的例子，他说他姐姐到现在都不能理解这个 目录数， 对目录数的这个结构、 嗯、 所以他觉得他做的手机是给这一部分不能理解目录数的人去用的、 嗯、 可是他另一方面又说他要卖的是精英群体、 啊、 我觉得这两项实际是有矛盾的。 嗯， 老罗他自己以为他要 target 到的那群精英的，或者说是刚才说的什么媒体人啊、 嗯、 这一类人，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用老罗自己的话来说，这个行业应该有个智商门槛吧。 哦、是吗？ 你知道吗、哦、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人格魅力或这样的一种宣传的方式，好像卖个裤子、 嗯、 比如说卖个衣服设计品牌、 嗯、 诶，可能有一些觉得他很有性格魅力的人就会去追逐崇尚， 对， 或者他推荐一本书、 嗯、 可能我们就会去买，因为他的口才真的非常的好、 嗯、 非常励志。但是如果是一个手机我每天都要用的，我会去买吗？我觉得就是这个很打一个问号、 哦、你觉得这个手机有的时候要拼硬功夫。 对，因为很多人也会把老罗跟另外一个老罗，就是这个罗振宇去比较、 嗯嗯、 两个老罗说他们两个其实都在贩卖的是人格魅力体。 对对对， 但实际上刚才就像燕婷说，你推荐一本书我会去信，那其实就是罗振宇在干的事情、 嗯、 罗振宇就是用自己的这个一包 包装了一个社群的概念去输出自己的价值观， 逻辑思维， 对，逻辑思维。那老罗现在他这个罗永浩他现在是要卖手机，但是手机的消费群体，特别是我觉得他想要去他给到那部分精英人群，他们在这件事情上还是很精明和会做比较的 啊。但是我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判断哈，我是觉得老罗他有一个优势是什么，他的粉丝群体培养的非常的早，就是比如说我、 就是、铁粉，不管你手机多老我都会买， 哎， 脑残粉， 你就我觉得不一定脑残，但是就是说他这个有一个培养的这个过程，有的时候这种时间啊，你别的东西代替不了，比如说苹果花在它的系统开发的这种硬的这个时间，你锤子手机你只有两年的时间，你有些东西就是做不到，这是在技术上是这样。但是在老罗的这个身上，有些东西他也有他不能够替代的东西。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我知道罗永浩这个人是在我大概念高中快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老罗他在全国很多大学里演讲，我还记得他这个演讲非常的这个厉害，题目叫做我的奋斗，这感觉像希特勒似的，就叫我的奋斗。我的奋斗呢，就你说他演讲讲什么呢，其实就是现在看来是一种成功学的演讲，他就讲说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这个我小时候家里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我这一路走来，我到新东方当老师，他那个时候还只是定位是一个有名的新东方的英语老师的这样一个形象，还没有到他开这个英语学校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个时候就是讲他自己故事，其实就是那个时候他的那些听众都是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你就这样算，现在已经你看过了大概七八年的这个样子，当年的这一批，也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个年龄基本上跟他的当年的培养的这批粉丝年龄是差不多的哈，我不见得是他的铁粉，但是年龄是差不多的，差不多我们这个年龄的现在工作三四年左右，基本上你说的一个锤子手机3000-4000块钱，这个消费能力是绝对是有的。因此这些人来说，你当初就好像你是一个童年的偶像，也不是童年的偶像，青少年时期的一个偶像，你对他的这种印象是很难替代的。这种时间的资本，这个是罗永浩身上一个非常巨大的优势。 我觉得 当年在学校里面演讲人山人海啊，那个都是出来看偶像的，一个大学体育馆坐满了，这得有多少人，这里面我随便找一个学校挑出个200人来买他的这个手机，这已经不好说 了。哎，我觉得这个我不太赞同啊。比如说像罗永浩，你如果在这个台上大声的讲他自己的创造史、奋斗史、个人的经历，他推出一本自传，啪，肯定很多人买。但是他推出的这个手机不是他终身为之奋斗的， 这个 或者是 我觉得不一样哈。就是比如说我特别崇拜你这个人， 你的什么我都喜欢， 真的是爱屋及乌啊，这个爱屋及乌，而且关键你这个东西也本身是在我的承受。你是说罗永浩现在卖套房子给我，我估计我得考虑考虑。 我觉得他就跟卖套房子有点像嘛，因为 一个手机，一个手机也就是一个消费品，他而且是一个，说实话这个价格不是很高的一个消费品，所以我觉得他可以成有效的利用他的这个粉丝。 他是这样讲他自己的粉丝，他说很多人就问他你的粉丝为什么跟用户群体不相匹配，他说我要做的不是把粉丝变成用户，而是要让用户变成自己产品的粉丝，因为他说如果粉丝转化成用户呢，顶多开始的时候很方便，但是不会持久。我就觉得像左小诅咒其实跟他也有共通之处啊，就刚才听那个 左小诅咒的粉丝比他年纪是稍微再大一点。 对，左小诅咒的粉丝可能为了他就是非常喜欢，你看到那种狂热粉丝他们会去买专辑啊，买什么演唱会啊， 对对对， 到处飞啊，等等等等。可是你为了老罗就是近两年才热衷于的一个手机这样的科技的产品，为了他这样的一个理念然后去买一个手机，我很质疑这个出发点了。 但是很多人是相信老罗的，我觉得这个、 这个跟相信不相信没有关系。其实我也蛮喜欢他的演讲的，就是他包括他演讲啊那些，我觉得很非常有感染力。 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手机啊不是特别有关系，我觉得他这个手机只要做的不是太烂，基本上他的粉丝就会买， 所以就怕他太烂。 你烂到说拿到我手里他就散架了，那我估计是不行。但是应该不会发生。 对，技术的角度来讲的话，像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文章就说，如果这个手机不是老罗来做的话，不是锤子这个牌子的话，他应该只卖到1000多块钱。这是确实是国内的一个确实的行情。所以呢，就有人说，这你花3000块钱里面买手机，有一部分是给手机本身的，另一部分实际上是爱的供养。 爱的供养， 其实这个供养费看你能出得了多少。刚才我。 我们就说比方说Vincent 说到说可能要让他买套房子他就买不了， 对， 因为这个供养费我花不起， 对， 现在我觉得这个3000块钱 你在我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花我愿意付的最多的钱， 对，我觉得这个供养费我还是花得起的。而且老罗其实你看他做很多事情，我说相信他是相信你对他这个人他做的品牌你就会有一定的信任感， 对，我就信你这个人， 对，你比方说你就会觉得他的手机也不会太差，是因为他之前做的事情其实还都算是 基 本 靠谱， 靠谱， 你就会看到他是一个很坚持的人，像他之前 有正义感 做，对，但他还成功了，这是很关键。 你比如说，那同样的这个李阳，当年也有一点这样的这个性质，哎，大学里演讲也讲很多成功学， 是， 但是李阳现在出来卖东西，我估计他不太卖得动 了。对，你看老罗他之前作为一个英语老师的时候很成功，对不对？还有这个老罗语录什么的， 对对对。 后来他自己又去开这个语言学校，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他的语言，就老罗英语学校，他在这个北京海淀黄庄的地铁站里面很大的广告，其实这也是一种象征嘛，至少证明他的已经是做到一个程度，是可以在那里打广告，应该是做的不错的。后来他这就做牛博网，燕牛博， 对对对，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是非常成功， 是是， 所以你会看到老罗给你的一个，让你有一个信念，就是我坚持一件事情，我是会成功的，这也是他一直在贩卖的，和大家会喜欢他的原因，就是在这个已经固化了的社会里面，我们看到有些人他坚持一些事情，最后还是可以成功的。 哎，这个就是卖故事了啊，这个是投资人比较喜欢你要卖一个故事给 大 家。 他以前卖的那些故事跟他的那个人生经历很相似，就是他竞争力是很高的，但是他这个手机， 你就 是 说现在他进入一个不熟悉的领域。 他这个是，对，他这个手机出来了以后，你要知道有多少的猛狼猛狗到之后就发布会之后在批判他，在咬他，我觉得这个竞争是非常惨烈的。 这个我就是这个手机领域对于老罗是不是他一个最熟悉的战场，这个恐怕需要花一点时间，等到他的比如说机器正式的开始发售，他现在还是只是属于一个预售的阶段嘛，你可以花300块钱的定金然后去订购这么一台，但是好像都还没有一个消费的，就是还没有一个正式上架的哈，我觉得这一块呢可能要等这个市场接下来会检验。但是我们只是说啊，从前期来说他这个卖故事基本上已经他能够卖的都已经卖出去了，接下来呢，说实话，他这个手机的质量的好坏呢，也有那么一点点的关系啊。那这个刚才说到罗永浩的这当年的这个演讲，还真找出了一段当年罗永浩比今天好像看上去还要胖一些的这个时候啊，在吉林大学有一段演讲，在网上也是非常的有名，很多人都是从这一段演讲来认识到罗永浩的。我们待会儿来听一下。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 Cathy。 好，咱们来听到一小段哈，这个当年白衣飘飘的罗永浩在吉林大学啊进行的这一场针对面向大学生的叫做我的奋斗的演讲，这一段演讲啊在网上非常非常的有名，是很多人了解到罗永浩这个人的一个起点。 捣蛋啊，惹事啊，什么上树掏鸟窝啊，什么偷看女厕所啊，那些小混混小流氓这样的事情，其实我这些事情都没有干过。基本上我在校园里跟学校跟老师发生冲突，本质上都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比如说我小时候闲书读的比较多，所以老师上课讲错我经常能听出来，然后我就经常指出老师的错误，这就搞得老师很恼火，然后他就以纪律这样的事情来折磨我，说你为什么不举手。后来逼得我就总举手，时间又长了，老师知道我一举手就没好事儿。老师讲课的时候一看到我举手就知道他又讲错了，所以呢他就我在这边举手，他就看着那边同学说同学们怎么怎么样，继续往下讲。那我有的时候就站到前面去，把手举到他的脸前面这样晃，然后老师就很崩溃。然后呢那个时代很悲哀的就是体罚在中国是被普遍接受的，你们上学的时候可能想象不了，我上学的时候父母经常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领到学校递到老师手里，然后说我这个孩子在学校如果不听话呢您就往死里打。所以我们学校的老师经常体罚学生，男老师的课上我经常挨揍，但是女老师呢通常为了顾及风度很少去打我。那么我们那个老师被逼得没办法以后，有一次就派他儿子过来打我，所以你就知道我 我对中国这种教育和我经历过的那些老师的那些反感憎恶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你能想象吗？一个老师派自己的儿子来打自己小学三年级的学生，难以置信是吧？禽兽不如的老师。然后他派他高一的学生过来打我，我那时候是小啊，他高一的儿子过来打我，我当时小学三年级。我以前也讲过，小孩子打架基本上是拼发育的，是吧？拼发育，跟体力啊、轻功、内力、暗器都没有关系，就是拼发育。所以我被揪到门口一看，这个孩子比我高两个脑袋。那个时代的孩子呢，通常在胸口别一个校徽，手写的，上面注明你的学校、姓名、年级，滑稽的是还有性别。然后呢，这个人到了门口一拦着我，一看高两个脑袋，一看写的是高一，名字叫某某某，然后呢，性别男。然后我就基本放弃抵抗了，我就两手放下来跟着他到了走廊尽头，到了他给我拉到走廊外边，就拉到一个阴暗的角落里，连踢带踹打了我十分钟。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毛骨悚然的话，他说你先回去，因为上课铃声响了，他说你先回去。我就很紧张，我说什么叫先回去，他说45分钟后见。你们知道小学的课程是45分钟是吧？然后我就回到屋里呢，就没敢出来。下课以后呢，一直到放学都没敢出来。后来我有一个同学就去把我哥哥叫回来了，然后呢，他把我领回了家。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看了很多伟大的那种能讲宽恕原谅的那种伟大的人物的传记，比如说曼德拉，大家知道是吧？他忍受了难以想象的折磨，但是他出狱以后完全有能力进行报复的情况下，他放弃了报复。这是一个伟大的宽恕的故事是吧？我被这些故事深深打动，所以我年轻时候给我过摧残给我过折磨的那些坏人坏事我尽可能都去原谅，但是我这个老师我始终很难原谅。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两个儿子，另外一个儿子是小学四年级，还有一个是高中一年级。我就想如果我是个畜生，我要派我的儿子去打我的学生，我至少会派小学四年级的儿子去打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你听懂了吗？这说明你还残存了人性，你怎么可以派高一的儿子去打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呢？然后 哎呀，这个罗永浩 天生的这个口才的 天生的段子手，这个怪不得很多人都要请他去开脱口秀的节目 啊。 我觉得他要 买什么手机嘛， 做手机真不一定是他最适合的这个职业。但是我觉得这个罗永浩他你要看他的经历哈，我看他正式的一个学历，他读到 高中， 高中二年级就辍学，其实他高中都没有毕业。那今天就来做这么一个高大上的这么一个做手机了科技产业的行当，为什么仍然会有人信他？我觉得罗永浩他代表了一个怎么说，他这个成功学是真正有含金量的，他代表了一种价值观，代表了一种精神，甚至说它代表了一个梦想。 屌丝逆袭， 不完全是屌丝逆袭，就是他，我觉得他的身上跟另外一个我很喜欢拿出来进行比较的韩寒的身上有两种很特别的气质，就是他给中国的年轻人，至少是我这一代的年轻人来说，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对， 你不一定要小的时候好好读书，你不一定要按照我们所谓小时候接受教育那样雷锋式的或者赖宁式的，或者说你爸妈是隔壁小孩式的那种好孩子的那种形象，你照样你认准了这件事情，你做一个按照你做一个好人，你做一个善良的人，你仍然可以取得成功。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很多人给他的一个支持也有这种勤奋上面的，因为他之前做过的很多事情，包括像这个砸西门子的这个冰箱、还有是之前的这个汶川的这个赈灾啊， 对对对， 这些行动大家都觉得哎，你做的事情是让这个世界在变得好，跟你所说的是一样的，你不是一个花花钱，但真的是一个传销的人。 虽然说罗永浩自己经常现在戏称自己是企业家了云云，但是骨子里呢他是一个这个 role model， 他是一个这个楷模式的一个人物，很多人就会向他看齐，就觉得我有一个稳定的一个价值观，或者说我有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信条，不是那种肤浅的我为了获利而去经商的啊，或者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这种成功学，非常肤浅的这个传销式的成功学之外，我只要能够把自己做成一个好人，我认准了一件事情，终究这个世界 不会亏待我。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尤其是八零后吧，这个接触的那个时候的报纸也好，或者说是整个的传媒也好，给你的这个成功的轨迹是比较类似的，或者说是一条固化的路，就是都是怎么杰克韦尔奇告诉我们的那些，类似于那种可能你要管理好自己啊，然后上一个名牌的学校啊，然后出来读商科啊什么的， 单一的一条路。 对，但是罗永浩他呢，你可以看到他做的这些事情，不管是砸西门子冰箱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你看下来，你会觉得他还是内心里还是一个纯真的人。 对， 就是他对很多事情他是有一个我是相信他的，我是信任他的，或者说我是觉得我坚持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的。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补充就是说，像他这样的就是充满的就是有这样价值观的人，在今天中国很多。 嗯 啊，甚至我们说网络上很多这个公知啊，这个都有这样的一种意思。他甚至在理论水平上，罗永浩是比较基础的这些，但是罗永浩身上又有一点很好的补充，他身上的这种江湖味道。 没错， 他比如说他会为了他的这个学生手机被人抢了以后，到派出所去帮他这个学生施压，跟这个警察去这个叫板，然后呢会比如说砸冰箱这种，有的时候不一定完全的这个合法或者说和这个规矩，但是呢你从人情上来讲呢，大家觉得很佩服这个人， 一个加分的， 好像是一个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这样的一个侠客的形象哈。我不知道这个他的女粉丝是怎么看，但是我觉得或多或少给他身上增加一点这个性感的这个元素，这个其实在今天中国非常非常难得。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我看到之前今天我们这个 rundown 上有一个问题叫做我们到底需不需要罗永浩这样的人，我觉得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应该提出来，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 我觉得因为当有一天我觉得这个答案是一定的，我们是必须要需要他这样的人的。我觉得最可怕的一点是你现在看到老罗还经常出来干这一些你会觉得没边儿没谱的事儿。 嗯， 可是他呢几年以后他做成了，你心里不得不对他有一个佩服。 是， 我觉得我很怕的就是看到有一天老罗被现实打败， 啊， 或者说被这些这个反对他的人被他的唾沫淹掉， 啊， 我觉得看他永远这么魂不吝下去，我才会觉得这个社会有希望。 对于他的 其实我不是他的粉，我也绝对不是他的黑，但是我就觉得要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 啊， 这个就跟前两天就上个礼拜同样一个很红的人，这个绿城的宋卫平也是这样子。 嗯， 也是有一点悲剧式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但是就是我们还是需要这样理想主义的人物的。 但是老罗给我们的感觉他是像有一个堂吉诃德这样子，好像屡战屡败。 啊， 屡败还在屡战。 我们现在没有，我觉得， 啊，他没有败了， 他还没有 败 吧。 对对对， 对吧，他之前做的事情也我觉得 算是成功了。 对 对 对， 牛博网也好， 但是大家就对他怎么说，现在有一点点，哎，好可怜，好可惜。 不是，你现在是觉得他进入了一个风险比较大的一个地方。你之前你说办英语学校什么的，我觉得啊，这好像还是就是 他拿手 天然，对，想到老罗会比较拿手。现在进入手机，特别是这个行业的水，说实话非常非常的深。你这里面不管有人说你这个什么营销的骗局啊，你这里面的你的成本是怎么样啊，你的这个技术上面到底是成熟，你这个到底是牛还是渣哈，啊，这样的这种评论，其实这里面水非常非常深，所以呢未来可以说前途不是特别的明朗。在这个时候罗永浩面临一定的风险，但是我某种程度上我同意这个 Cassie 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很多人觉得他这是对你另外一个自我的一个支撑，我不一定是 对我没有骨气和勇气去实现那样的人生， 但是 他 做了我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比如说他那个 所以大家觉得很爽。 他比如说讲刚才他那个老师的这个问题，哎，我小的时候可能觉得这个老师怎么那么蠢，但是我从来没有勇气提出来。但是班上就有这么一个小朋友，虽然说他最后挨打了，最后他可能甚至被开除了，但做了我从来不敢做的事情，我心里觉得特别佩服他，所以我心里默默的希望他能够 成功。沉默的大多数，他是那个发声的小部分， 代表了一个我觉得这个罗永浩在这一方面哈是非常非常有重要的。所以，哎，这么一说，咱们是不是应该买一个他的手机支持一下？ 我们已经用媒体的资源给他 啊，再强调一下，咱们今天真的不是给罗永浩做广告。稍事休息哈，待会儿回来。 我们知道人耳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很多时候机器调出来的频响曲线非常漂亮。但是你人耳听着呢，主观的愉悦感是非常差的，所以我们在调节这个的时候，除了完成了这部分的工作之外呢，还请了中国最专业的音乐制作人参与我们的主观的听感调音。起初我们想到的当然就是我个人的好朋友，地下音乐教父，金牌音乐制作人，左小诅咒。我们请了左小诅咒先生呢，帮我们做了这个主观听音方面的调试。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他除了是一个地下摇滚乐手，摇滚教父级的这种地下摇滚乐手之外呢，同时也是著名的金牌制作人，是吧？在音频领域里面制作唱片的经验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所以我们请了他帮我们做主观音感方面的这就是听感方面的这些调节 tuning， 对吧？这个做的差不多了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很尴尬的情况，就是我自己坦率的讲，我的听力是很不错的，我自己听和我们公司内部很多玩音响的人听完了以后都比较满意了，以后想再请一些这样的专家来听，然后卓晓老师帮我们听完了以后最后给了一个很好的评价，我内部本来是应该放心的，但是没想到工程师们很不放心，他说这个人是搞地下摇滚的，整天听和玩噪音什么的，如果他觉得好听这个可能得重新调一下。这个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情况下呢，也是就是综合的考虑吧，最后我们又请了流行音乐教父金牌音乐制作人张亚东老师参与我们的主观音感主观的这个听感的这个调试，参与这个工作，所以最终取得结果还是很不错的，是吧？我们让中国的地下摇滚教父金牌制作人和流行音乐教父张亚东老师两位老师同样陶醉，给予了一致的好评。两位老师今天也都来到了现场，是吧？在这里向他们二位老师表示我的感谢，是吧？表示我的感谢。 好，刚才听到这个罗永浩在这个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里面介绍到他们这次的一个音频的 HiFi 系统，说最初请到了左小诅咒，这个也是另外一点，就是罗永浩身边聚集了一群和他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类似的人，比如说左小诅咒也是这样，就是可以说是很多领域在他领域是属于一种异端的一种角色，但是你不知道怎么他就杀出了一条血路，而且凝聚了身边凝聚了特别特别多忠实的粉丝，所以 他这种粉丝应该会非常的忠实， 而且非常非常忠实，这个所谓英雄惜英雄哈，说的就是这样。但是哈，也有这个例外的情况，比如说这个罗永浩和这个方舟子老师啊，这个中间就是属于不知道是不是美人相亲哈，这样的一种情况。 美人相亲， 这么暧昧的， 咱们待会儿 胖坨坨跟瘦坨坨吗？ 好，在这个罗永浩的发布会开完之后啊，方舟子这个被罗永浩称之为是终身监督罗永浩的这一位打假名人呢，就是向北京的这个法院向北京的工商行政管理局举报这个罗永浩的锤子科技公司呢，对于产品呢进行虚假的广告宣传。为什么呢？因为锤子手机在广告中自称啊，这是东半球最好用的手机，世界顶尖的设计，一切都是最好的，这就违反了广告法其中的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语，同时肆意贬低同类产品。也就是说，按照这个广告法，你不可以称自己是最怎么样。那当然啊，这个现在还在一个处理的过程中，最后会打官司吗？啊，还是这个会有其他的这个回应，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呢，方舟子跟罗永浩呢，这个梁子呢，不是一天两天的结下了。这两位呢，之前就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论战，主要是针对罗永浩之前开的这个英语学校，方舟子没给他少找麻烦。 对，后来老罗办牛博网，然后方舟子还申请去要开一个这个专栏，也没成功。反正这俩人这梁子确实是不是一天两天了。然后我觉得可能这件事情最后导致的结果是，罗永浩说，如果说真的是广告法上面有不好的地方的话，那罗永浩说最后我还是只能用回屌爆了这些词。 我觉得无论是这个正面的负面，他的这个营销都做到位了，最关键现在是不是能够吸引一个他的技术的粉丝来帮他把这个手机真的做到最最好。 好的，那就完美。 罗永浩身上也并不是没有负面的这个消息，他就在发布会中非常骄傲的宣称自己去日本跑了多少趟的这个时候呢，其实他去日本有一段旅行的这个微博呢，也是在网络上发生了一些争议。他比如说拍了在日本的这个中国餐馆，然后说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门面非常的难看啊，意思就是说中国人到哪儿都是类似于这个小手小脚的，有这么一番这个感慨，好吗？好像没有什么根据，遭到了网友的这个就喷他。那包括这次方舟子的事情，那方舟子给大家提一个哈，之前呢，罗永浩在演讲中声称方舟子承诺终身免费质量监督，这针对他自己，结果因为这句话同时发布了一个方舟子的视频，被方舟子告到法院，最后是罗永浩删除视频并支付方舟子1055元，这是之前的一个战绩，不知道这次会是怎么样哈。啊，不管怎么样，这个罗永浩的手机啊，这绝对是科技界中一场口水的盛宴啊，到底怎么样用了才知道。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立换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 Cathy， 再会啦， 拜拜。